My University 物理学的第二节啊，咁今日咧就好高兴又继续请到陈兆文博士上嚟啦，同我哋讲呢个万有引力吓。咁咧就我首先要多谢咧各位听众嘅支持啦，因为咧初头咧我将呢、這个上一次我哋讲嗰个牛顿力学摆咗上网之后咧，特别系 YouTube 咧，那个反应又相当之好， 唔错 啊，比我想中好嘅。那个原因喺边度咧？就因为咧如果用一個通俗啲嘅講法啦，其實講呢一類嘅內容咧，就可以講下幾重口味嘅嚇。咁就我初頭嗰個估計咧，就一般嘅聽眾咧，尤其是因為讀文科嘅人比較多啦，啊，對數學啊同埋物理學嗰個抗拒比較大嘅。咁但係都有咁多聽眾聽咧，其實係出乎咗我意料之外咯。 咁係啊，如果就係得我講，就應該冇乜人聽。 唔係呢個唔係我諗缺一不可啦嚇。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如果你話好熟悉物理學嘅朋友嘅，都未必需要聽呢類節目。咁如果你話係好似我哋呢個背景嚇，即係對數學啊或者物理學唔係咁認識嘅人咧，佢又需要一個喺呢方面係即係比較接近啲嗰、那個背景嘅人咧，需要引導嘅嚇。咁、所以呢個可以講話，大家係取長補短啦嚇。亦都講嗰個方法，亦都係未必似。大學入面嗰種係比較所謂空，即係比較抽象，技術性強、抽象啲嘅咁，所以嗰個反應可以講話咧係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咁好啦。咁但係我諗亦都有一樣嘢不得不提大家嘅咧，就係、是、其實呢、這個即係上一兩，即係上一次我哋做嗰、那個部分咧，係一個入門式嚇，亦都係比較少數學嘅。咁所以慢慢聽落嘅時候咧，我哋慢慢將嗰、那個課程嘅內容咧會加深啲嘅嚇。咁、希望呢、這個循序漸進啦，即係唔係講緊普選啦，即係嘅方法咧，係令到嗰個聽眾嘅吸收嗰、那個情況係比較容易啲嘅嚇。咁、另外一個我想提一提嘅咧，就係咧我哋做呢兩節目咧，即係由於個資源所限咧，有陣時我哋難免話我哋會講錯嘅。又或者唔係咁全面，咁所以我哋做咗之後咧，我哋係我哋會不斷去改進嘅。啊，這個改進呢個動力係嚟自邊度咧？我哋可能我哋自己都會睇翻，或者我哋聽翻，可能我哋今次我哋講錯啲嘢，或者我哋講得冇咁好。咁你除咗呢個之外咧，就係亦都靠聽眾嗰個 input 啦。即係我諗香港有好多高人嘅嚇，即係物理學應該相當之多嘅。咁你聽完之後話，你覺得喂？咁講法會唔會另外再改變啲，會改一改佢會更加容易吸收啲，或者講得更加準確啲呢？咁呢個其實我哋即係好想啲聽眾係俾返一啲建議我哋嘅。咁、所以我哋將來呢，即係如果譬如話我哋覺得有嘢改嘅時候呢，我哋就唔理啦。我哋就好似維基百科咁樣啦，我哋改咗先， 攞走條條紙補啊， 再補，或者甚至我哋從頭做過嚇、因為我哋要 make sure 就話嗰個出到街嗰個版本咧，其實係俾到最大嘅效益聽眾咯嚇、就唔好話啊，因為我哋做咗啦，我哋因為某啲原因，我哋就擺到算數。咁、我哋希望就係、即係呢個經過長年累月嘅改善咧、改進咧、能夠聽眾聽咗之後真係。佢可以幫到佢平時佢哋去接觸呢一類型嘅學科目啊，或者呢類型嘅內容嘅時候咧，係能夠聽呢個節目，可以做到一個入門嘅綱領嚇。咁、我呢個係我嘅希望嚟嘅嚇。咁、亦都即係唔單止靠阿陳志環博士嘅努力啦，我哋希望即係其他喺呢方面有專長嘅朋友都可以同我哋聯絡嚇、即係可以一齊去做一啲課程俾到大家咯嚇。咁開場白就喺呢度啦。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萬有引力啦。咁其實講牛頓力學咧，呢、這個係核心中嘅核心啊，即係核心中嘅價值嘅核心。因為如果你冇咗萬有引力嘅話，基本上我諗你唔可以講話即係你明牛頓力律咯嚇。咁但係咧如果用一個好即係好顯淺嘅方法，或者好提綱揭領嘅方法去講咧。即係英文入面咧有一個講法嘅，佢話 gravitation is all about falling 嚇、嗱呢句説話咧，我諗你要死記㗎啦，要死記就係咩咧？就係話關乎萬有引力嘅定律嘅內容咧，你最要記住一樣嘢，就有關一個物體嘅墜落。嗱點解呢個咁重要咧？嗱，因為你聽翻嗰、那個即係傳說咧，就係、是、嗰、那個 喺樹下喺樹下邊乘涼嘅時候，個蘋果跌咗落嚟，就引致佢諗呢樣嘢。但係其實講到萬有引力咧，一路發展到二十世紀嘅時候咧，呢、這個仍然適用嘅，即係呢個墜落呢個概念咧，就因為去到愛因斯坦嘅廣義相對論咧，佢都係諗緊呢個問題，但係佢個比喻就唔係個蘋果啦，就係個電梯。即係一個人喺個電梯入面，佢嗰個墜落嗰時候，佢個感覺，即係佢 仲打咗個比喻，就係話，甚至乎係一個輕啲嘅波同一個重啲嘅波，喺一個橡皮膜上面，邊個能夠沉得深啲、淺啲然之後沉得深啲嗰個咧，就係、是、你會墜落去都會墜得快啲嘅咁樣，有啲咁嘅比喻。係 啦，嗱大家聽到呢度咧就覺得好超前啦，因為牛頓嘅萬有引力都未講完就講廣義相對論，但呢個係俾咗一個即係好重要嘅線索嚟，就係、是、話你一定要記住呢個 point， 否則你唔可以講話你對萬有引力有一個基本嘅概念咯咁但係咧即係。講今集講萬有引力個呢個咁重要嘅主題之前咧，就正如好多讀書嘅情況一樣啦，等於我哋中學咁啦，我哋要重温翻上一次講嗰啲咩嘢啊嘛。嗱，你聽完之後咧，好多朋友都係水過鴨背噶啦，呢個係我哋當年讀書嗰個情況嚟。讀完之後，根本完全唔記得曬啲嘢。咁所以我哋咧，即係俾咗一條好易嘅方法俾大家，你就係記三即係。我哋每一集都會同你重温，咁你記上一集，你記一個概念就 OK 㗎啦，你只係記一樣嘢得。 我都要温翻先， 跟你講。啊，上一集咧，我哋講係日心說， 係， 即係話你聽完嗰一個鐘頭嘅節目之後咧，你起碼有幾樣嘢，就係呢個日心說同埋地心說曾經有一個喺歐洲一個激烈嘅鬥爭。呢、這個就喺所謂現代嘅物理學或者現代嘅力學之嘅。黎明時分嘅一個好重要嘅論戰，咁實際上呢個係一個政治嘅鬥爭嚟添，政治同埋神學嘅鬥爭嚟。 而後來就係有啲科學嘅觀測啦，就其實就幫到我哋去否證其實邊一個日心說地心說邊個可靠啲，邊個冇可靠。 係啦，係啦，嚇嚇。咁如果你淨係要記一樣嘢咧，就係、是、你記住就係最後日心說係贏咗嚇。咁跟住你就會問啦，咁日心說贏咗之後，咁點解？即係跟住我哋會講萬有引力咧，其實中間有個關係嘅。咁除咗温習之外咧，其實讀書咧，大家就要思考問題啦。咁呢個咧就去到比較高啲、高深啲嘅課程咧，咁每教完之後咧，老師就會問你一樣嘢。嗱，咁你都讀完曬啦，咁我俾條問題你，咁你就翻去諗下。咁呢問題咧，如果你去到大學入邊咧，其實就冇一個所謂標準答案嘅，冇 model answer 嘅嚇。咁就好視乎你自己日後嘅努力你自己有冇一個對呢樣嘢一個觀察，有冇一個觀點啦？咁我今日拋出嚟，即係同你重温上一次節目嗰、那個內容嘅時候，我拋出一個咩問題咧？就係、是、咧，如果當其時咧呢、這個日心說係贏唔到嘅話即係啲人啲科學家仲維持相信係地心說嘅話咧，咁就會唔會有萬有引力呢一個問題，或者有冇萬有引力呢一個思路出嚟咧？咁其實大家可以諗諗嘅。嗱，咁我同阿陳志雲都唔會俾一個標準答案你哋。 我其實我老實講，我而家呢刻先至諗緊嘅，我冇答案嘅。 嚇，呢個一個係一個科學史上面嘅問題嚟嘅。但係咧就即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嗰個當伽利略即係同個教廷拗完呢、這個即係日心說嘅時候咧，喺英國嘅幾大部分嘅主流嘅科學家都相信日心說。咁佢哋開始問一啲問題啦，即係牽涉到即係如果日心說係啱嘅話，咁喂，譬如話點解我哋即係啲嘢唔會飛出去啊？點解甚至最簡單嗰個就點解個蘋果係跌落地下，唔係飛咗上太空啊？咁樣咁呢類問題就係佢哋開始思考嘅問題嚟咯。咁所以就成個佢哋諗嘅情況咧，就唔單止係牛頓諗嘅，仲有一紮科學家英國嘅科學家，包括歐洲大陸入邊都有。咁佢哋會從呢個地即係日心說嘅前提。去跟住做一啲推敲， 即係可以講少少名啦。譬如有啲比較出名叫 Kepler 啦，開普勒啦，即係佢就係專係研究嗰、那個呢啲咁樣嘅一件物體繞住另外一件物體轉動嘅時候，個軌道嘅形狀究竟係點嘅咧？圓形啦、橢圓啦，有冇咩數學關係喺中間咧？咁另外就同牛頓同一個時代嘅哈利啦， 哈利水星嘅呢、這個即係發現者， 就仲有阿霍克斯啦，咁呢一輩嘅咁樣嘅人啦，或者比起牛頓早少少嘅。就笛卡爾嘅嗰班人啦，亦都係會研究呢啲喺天空上面嘅運動嘅。 所以即係再不厭其煩啦，煩少少再令大家去 recap 翻上一次咧，就係、是、你要記住幾樣嘢。第一樣嘢，你就一定要記住日心說。 咁牽涉到呢度，你記住三個人物。嗱，第一個咧就係 Copernicus 啦，就係哥白尼啊，嚇。第二個咧就 Kepler 啦，就開普勒啦。第三個咧就係Galileo Galileo， 就係伽利略。咁問開你嘅時候咧，咁你就答呢三個人名出嚟得㗎。咁個次序係咩咧？就係哥白尼咧就首先即係去諗到嗰個日心說嗰樣嘢啊。咁跟住咧，開普勒咧就諗嗰個如果地球或者其他星球環繞太陽而轉動嘅時候咧，嗰、那個軌跡係點樣？咁呢個大家中學時候都讀過噶啦，就係、是、呢個橢圓呢個所謂 elliptical 呢個數學 可以 橢圓形，哈哈哈。咁到伽利略咧，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所謂嗰個實驗啦，嚇、嗯，即係話佢觀察個星象或者佢即係存在喺比薩斜塔，佢掟嗰兩個波落嚟嚇嚇。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簡略㗎，即係我哋可以講話怪一漏萬，可以好多嘢略去咗。咁但係方便大家去記憶呢樣嘢啊。咁、今集咧，我哋講到馬雅人呢個主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想用另外一個方法嚟講，就係當其時啲人又開始有咁嘅疑問嘅時候咧，不同嘅哲學家、不同嘅科學家咧，都有佢哋不同嘅方法去推敲成個問題嘅。咁、事實上係唔止牛頓嘅嘛。我哋就希望我哋簡略去重構翻當其時佢哋思考嗰個過程係點樣，因為呢、這個即係如果我哋而家讀一般嘅物理學嘅教材咧，其實佢就只係講個答案俾你聽。 係啦，即係甚至乎大家可能都會奇怪，點解我哋上次講完牛頓力學，咁今次應該好順理成章講三條定律啦咁但係我哋就 唔用呢、這個唔用呢個方法嚟講， 我哋唔用教科書入面嘅嗰個次序，我哋反而咧走翻進呢一個歷史個發展、 嗯。 其實基本上研究呢一啲天體上嘅問題，同埋地上呢啲咁嘅墜落嘅問題，基本上係可以話同時進行、而且係互相啟發嘅。我哋就會即係由呢一個萬有引力嗰啲天體運動度去睇咗究竟當時嘅發展係點先。即係至於你話牛頓力學實際嗰三條定律點運作，我哋之後有機會再講啦。 咁但係咧，即係當其時咧，其實最大嘅突破點咧，係咪牛頓佢將呢個蘋果墜落呢一個現象，同天體嘅運行嘅現象掛咗勾，佢哋覺得係同一個性質嘅事情嚟咧、即係最大嘅突破點係咪呢度咧？ 其實上次我哋都有提過嚇，即係佢哋係即係歐洲嗰個科學一個最值得欣賞嘅地方，就係佢能夠諗得到一啲唔同睇落完全唔同表現嘅現象入邊，原來後邊有啲共通嘅道理啊嘛。咁當然啦，其實牛頓唔算係第一個去諗呢個問題嘅人，但係佢係第一個成功地用數學嚟去將呢啲普通物體嘅墜落同埋天體嘅運動統合埋一齊嘅人咯。 嗱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咧，即係我哋中國傳統或者甚至講東方嘅傳統嘅思想咧，佢唔係太願意將一個現象咧用一個數學嘅方式去表達嚇。好多時好可能都係問個問題係問 why 點解，而敲嗰個過程啊。即係所謂我哋諸子講啊，格物致要格物致知呢個過程本身咧，就相對比較特別係喺數學嗰個處理方面咧，我諗係完全係接近空白㗎。 幾乎係，即係如果你話睇翻古代中國嘅嗰啲理論，你真係能夠就算用到數學嘅嗰部分，佢就算有數學喺度，但係佢嗰數學背後揾唔揾含任何一啲關於萬物嘅一啲物理啊，直頭就係、是、咁、你發覺就好缺， 好缺，好缺嘅 嚇。個算術就唔缺， 係啦， 數學缺， 數學就缺嚇。咁至於數學同算術咧，咁我哋將來講到數學嗰 part 咧，我哋就會解釋係咩分別嘅嚇。咁嗱，呢個情況咧，即係大家又要即係好牢記住啦，即係記得好清楚，就係話成個突破點就係話，將一個不同現象嘅引力嘅現象，將佢歸納喺一個數學嘅方程式入面，呢、這個動力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好多當其時喺牛頓之前咧，係有人諗過，特別開普勒都諗過，佢就諗過就話：喂，如果我中間有一個物體，而另外一個物體係圍繞佢轉動，無論呢一個係一個圓形嘅軌跡也好，或者一個椭圓形位，佢必定有一啲力係吸引住佢嘅，但佢就唔能夠將呢個力啊，即係呢個吸力嘅呢個現象咧，將佢數學化表達出嚟。而牛津就當其時有多人都同佢討論個問題。而牛津係表述過，佢表示過咧，佢係對呢啲人，即係呢啲人咧，用一個唔能夠用一個精確嘅方法，唔能夠用一個數學方法去嘗試去分析呢現象咧，佢係加以鄙視嘅。所以佢自己好強調就話：，喂，我哋諗到呢個現象咧，我哋必須要用一個數學嘅方法去處理佢。 咁所以當其時咧就即係結果佢係諗到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喺佢諗呢個過程之前咧，前人做過我哋做啲咩嘢咧？舉個例，譬如話頭先你提過笛卡爾，笛卡爾都思考過呢個問題咁，但係佢係完全應該係去錯曬方向係咪？ 係啦，即係可以講少少唔同嘅人有咩唔同嘗試啊？即係如果笛卡爾嘅話咧，佢喺牛頓之前嘅一輩到啦，佢認即係佢首先問個問題就係話：好，既然我有個太陽喺中間，有一個星球去繞住佢轉。咁就正如一個鏈球嘅運動員一樣，我一定係兩者之間要有一啲 有條鏈，有條鏈或者一條繩， 係啦，去綁住佢嘅，即係話佢哋一定要透過一啲媒介嚟幫佢哋做一個力嘅交換嘅，嚇，即係咁但係笛卡爾咧，佢就諗咗另外嘅一套方法，即係佢朝住呢個方向諗啊。咁究竟係乜嘢嘢令到佢哋兩者之間就好似有條鏈咁綁住佢哋，互相繞住對方轉咧？咁樣究竟太陽同地球中間嗰條鏈係咩嘢咧？咁佢諗到個理論咧，一個漩渦理論。 Vortex 係啦，一個宇宙嘅空間面出現咗好多漩渦嘅。就只不過咧，就太陽就喺呢個漩渦中間，地球就啱啱喺呢個漩渦，就順住呢個漩渦去轉嘅啫。咁佢就認為咧，就中間唔係一條鏈嚟嘅，不過係一個漩渦結構。 嗱，呢個咧就其中你平時用一啲普通嘅現象，你可以理解到嘅，就係你去呢個洗手盤嗰度咧。你開咗個塞之後咧，你就喺度轉轉轉轉。咁如果你擺咗個波喺度咧，咁佢咪就轉轉轉轉轉轉。 啱打完風咁，同樣道理。咁佢就認為呢個解釋就比較自然一啲，因為個好處就係話，我唔需要去現實上去揾到一條繩出嚟。一條，因為我哋現實上亦都睇唔到，真係有條繩楞住。咁如果冇嘅話，咁啊不如咁啦，由一個模型嘅漩渦嚟去幫我去解釋咗佢咯。呢個宇宙空間上充滿住呢啲漩渦。咁呢個就係佢攞嚟解釋佢哋點樣去由一樣嘢去令到另外一樣嘢圍住去轉嘅一個其中一個解釋。 不過咁講咧，頭先講話嗰條繩或者嗰個力咧，事實上咧呢個到而家都係一個謎團嚟嘅。 我就快講到咁另外第二個會提到嘅名字就係頭先有講啦，開普勒。咁佢亦都企圖曾經解釋，點解會係地球繞住太陽用一個圓形軌道咁樣轉嘅咧？咁佢亦都唔係用一個數學嘅方法。咁佢用嘅方法就更加怪。其實可能大家會覺得咧，同開普勒嗰個方法咧，係同呢一個笛卡爾嘅方法咧，就仲可能差少少。佢就純粹諗。宇宙呢就由一啲多邊形同由一啲數學去描述嘅。咁呢佢就認為譬如話可能九大行星當時未去到九大行星啦、金木水火土呢幾個咁樣嘅行星，佢就分別呢係裝咗喺一個由神創造出嚟嘅幾個唔同嘅多邊體譬如話三角錐體啊。一啲係五邊形嘅十面體、十二面體啊，就裝住咗佢哋嘅軌道，一個裝住一個咁樣嘅。 嗱呢度咧，呢度咧其實我哋有圖嘅。嗱咁就條個圖咧就唔係好彩，即係冇彩色啦。咁大家睇比較辛苦，但我哋即係。將來我哋製作得好啲，我哋會用一個彩色嘅圖俾大家睇嘅。 大家可以睇到嘅就係 一睇到就明㗎啦。 佢認為呢一個咁樣嘅太陽系模型咧，就太陽中間係一粒啦。外邊咧就係一個多邊形入邊包住嘅一條軌道，一個圓形嘅軌道。咁然之後月外嘅星星咧，就用一個其他唔同嘅多邊形嚟去包住。咁究竟邊個有咩證據啊？咁呢個就冇啊，完全係一個想像出嚟嘅一個。 係啊，即係大家可能聽到哇啲嘢咁好笑嘅，咁滑稽嘅咁啊。其實我諗每個年代，如果我哋探索一啲未知嘅現象咧。喺事後睇翻都有一啲咁滑稽嘅現象，呢個喺而家我哋都會有㗎。 佢絕對係用 trial and error 嚟嘅。佢甚至乎諗過唔止一個方法添，佢仲諗過用一個音樂嘅旋律嚟去描述，即係認為 每一粒行星都有佢嘅呢個 melody， 有佢嘅音符喺度嘅。係 啦，然之後呢個音符落咗去個五線譜度，有佢一個獨特嘅結構，一個排列嘅形式表達出嚟嘅。咁但係你話點解會係咁咧？咁當然今日都證實唔到啦。如果唔係，我哋就覺得佢 嗱呢個又係一個即係圖像嘅表達啦。咁啊好簡單啫，呢、這個就唔需要頭先咁擔心啦。呢、這個你睇，如果你識睇五線譜就得㗎啦嚇。OK 嚇，啲哆唻咪發嗦嚟嘅，好簡單嘅呢個音符嚟嘅 咁但係呢啲純粹俾大家知道一下啦。 嗱，點解我哋要講呢樣嘢咧？就係、是、因為如果你喺教科書睇，你會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話你會睇到你會有一個錯覺，就係呢啲嘢好理所當然。一見到呢個現象，突然間 靈機一閃就諗到，其實就唔係嘅， 完全唔係， 完全唔係，係經過好多人不同嘅嘗試去諗咗好多錯嘅嘢，係大家仲要經過一個所謂嗰個實驗上啊，或者觀察上嘅互相嘅比較，先至最後揀到一個或者證明到有一個其中有一個理論係啱嘅。呢、這個過程咧喺成個科學史上邊咧係不可或缺嘅，甚至到今日都係。 係不停發生緊。 不停發生緊嘅。嗱，你由去譬如話我哋講緊馬引力也好，甚至今時今日講艾滋病呢個病源也好，都係經過呢個過程嘅，唔係冇人突然間好似你教科書睇話，喂有個天才一諗一見到呢樣嘢，喂就係、是、咁樣啊，就唔係完全呢、這個唔係喺科學發展上邊嘅常態嚟嘅。 嗱，係咯，咁頭先亦都提到啦，咁即係牛頓之前亦都係開普勒啊，至少啦嚇，笛卡爾呢班人亦都諗過呢一個咁樣嘅天體繞住旋轉嘅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嚇。咁佢咧就真係比較，即係牛頓呢個人，佢本身個數學功底比較強嘅嚇。咁佢就會係比較願意用一個數學形式去表達，但係同時亦佢亦都比較願意去放低一啲哲理上嘅思考，即係呢樣大家唔係太留意嘅。其實相比之下，頭先講笛卡爾呢個人，佢個哲理上嘅思考係更加，我會話更加細密嘅添。因為如果睇翻嘅話咧，佢一定好強調話俾你聽呢個力嘅源由喺邊。 係啊係啊， 佢就話俾你聽，個漩渦係由個漩渦嚟嘅，但牛頓佢唔同你講漩渦嘅。佢就好辛苦，即係經過 計數計， 佢就話俾你聽係一條咁樣嘅色。 嗯。 我唔需要假設有咩漩渦，亦都唔好假設有咩繩。我唔知道係咪真係有呢條繩，亦都唔知道有呢個漩渦。但我知道，如果嗰個係漩渦或者真係一條繩嘅話，佢嘅數學表達形式應該要 係嗱，呢、這個就非常非常之重要，因為大家要 pick up 呢個 concept， 就係話咧，當其時如果啲人係問咗個 why， 係啦， 而唔係問個 how 嘅話咧，咁可能一千年都揾唔到個答案出嚟。 係啦，係啦，即係我有時都會同學朋友會講開呢樣嘢，就係、是。咁好啦，即係笛卡爾同牛頓之間嗰種爭論，即係頭先台長有提到啦，即係牛頓就比較，我哋會今日會理解啦，牛頓佢一個叻人，咁就會鄙視當時嘅人點解唔用數學啊？咁但係其實當時嘅主流調翻轉嘅，係笛卡爾嘅嗰班學派人係鄙視牛頓呢班人，你淨係講數學有咩用呢？你個背後嘅哲理都搞唔清楚，你根本唔知道自己做緊乜。 係啊係啊， 即係調翻轉咁樣。咁但係個爭論到今日為止，我哋會覺得係牛頓係贏啦，因為佢個數學描述曬好多嘢，但係其實。笛卡爾個問題今日都冇人答得到。 係啊，嗱、這個呢個咧亦都正如好一般嘅歷史嘅寫法，歷史由勝利者寫嘅，所以咧就當其時嘅主流睇法，事實上又完全唔同我哋今日睇法，而且亦都有佢嘅理由，亦都翻轉頭講，喂，笛卡爾嘅數學唔係水皮嘅，因為佢係發明咗呢個 analytic geometry 就係坐標幾何啦，咁、啊、所以你唔好話佢唔識數，所以佢咁諗啊，而係話佢有一個輕噏，即係佢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 系啦， 思想嘅一個 喺啦，喺呢一個圓周運動嘅問題入邊，佢就認為你要開始研究呢一個問題，你一定要首先答咗我係乜嘢令到佢轉咧，係乜嘢令到佢行呢個圓形咧？咁、佢就不即係今日為止，大家都繼續問呢個問題，即係笛卡爾都好努力去問，但係今日我哋都未知道答案嘅。 係啊，嚇！如果你stuck咗喺嗰度咧，就其他嘢就停曬。 但係今日我哋有咧，就係個數學嘅描述。 嗯，咁另外一個問題可能會唔會有一個分別，就係、是、譬如話對嗰個概念嘅釐清咧。事實上我諗當其時對牛頓嚟講，佢 gravity 呢個概念佢自己都唔係好肯定係咩嘢， 佢願意放棄 嚇。佢但係佢就唔去諗，唔去糾纏喺呢個問題上面。佢 rather 就佢寧願就話：喂，如果我量度到呢樣嘢，我又即係量度到其他影響佢嘅因素。呢、這個等於我哋所謂講嗰個函數啊，或者個等式嘅問題啦。我喺呢度處理到咧，其實我已經解決到我想要解決嘅問題。 係啦，佢就話即係如果我揾到一個數學嘅 pattern 係幫我描述到我見到嘅嘢，甚至乎佢可以如果叻啲嘅話，佢預計到一啲嘢嘅話咧，咁我就相信我呢一個數學嘅描述係啱嘅。即係就唔好即係我哋今日會確認埋佢嘅萬有引力定律係一條物理定律啦。但係其實喺佢當時做落嚟嘅時候，我諗佢自己都會承認啊。的而且確喺佢自己嗰本原理嘅嗰本書入邊，《Principia》呢本書入邊，佢都承認佢係一個數學嘅描述嘅啫。 做因為嗰即係當其時，就算啲概念唔釐清嘅話咧，其實係到後嚟咧，慢慢啲概念咧就會將佢可以精確化，因為經過好多即係當其時做唔到嘅實驗啦，或者即係當其時未有嘅數學嘅知識啦。咁呢個實際上你睇環顧其他嘅科學或者數學嘅發展都係，譬如微積分都係，當其時佢諗到微積分。 即係俾人砌到雲啦，即係實際上你我哋都我係讀中學，我知道嗰條係唔啱噶嘛。因為譬如對嗰、那個即係所謂微分呢個概念，究竟係同嗰個無限大概念，因為當然冇呢個概念啊。呢、這個要到去到百多二百年之後，先至真係諗清清楚楚係點 啦。即係就算今日都大家有啲，如果對學過少少微積分嘅，可能都會猶豫，究竟無限地趨近零係咪等於零咧？ 係啊係啊係啊！當其時有一個好大嘅哲學嘅辯論就喺呢度。咁作呢個有關嘅辯論咧，咁我哋當即係日後咧，我哋講到微積分嘅時候咧，我哋會介紹俾大家嘅嚇。咁即係講到呢度嘅時候咧，我諗就即係要，因為今日講嘅比較深啦，我哋要複述，即係簡單複述翻一樣嘢，就話咧，即係佢牛津嗰個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佢諗到呢個萬有引力。嗱，呢個唔係代表話到佢先諗到，喺佢之前係有人諗過，大概係話有呢啲力。但係佢哋冇將呢啲嘅呢個力嘅呢、這個引力嘅現象咧，將佢應用喺即係每一個嘅物理嘅現象嘅上邊嚇。呢、這個是其一。其二咧就係、是、呢、這個有咗呢個概念之後咧，呢、這個數學上面嘅處理咧係未去到好似牛頓咁仔細。俾多一條方程式你， 係啦，一個準確嘅方程式，準確嘅數學關係，同埋開始有一啲叫做我哋去定義一啲量啦，我哋開始物理量。 咁呢個咧，即係可以介紹俾大家就係、是、當其時咧，呢、這個 Robert Hooke 係有一條好簡單、好簡單嘅一條數學嘅，唔可以叫方程式，因為嗰個冇等號啊。係 啦，係啦。 咁你講係咩嘢嚟先？ 嗱，佢就正比，就係話佢哋呢一啲天上邊嘅行星嚇、圓形軌道去繞住一件中心物體去轉嘅呢啲行星咧，佢哋兩者之間嘅力咧，就係個距離越遠嘅時候就越細嘅。咁、甚至乎咧，係可以如果再有一個準確啲數學形式，就係話嗰個力咧係正比於呢、這、一個應該話啦，反比平方反比呢一個咁樣嘅關係。 啊！呢度其實我哋有嘅，嗱呢度咧你可以大家嚇、可以睇清楚啦。嗱、這個符號啊，陳子雲，我哋點？ 嗱，佢話係啦，就係、是。冇得讀嘅，我就純粹讀正比咁樣啦。 哦，呢個係一個比例嚟嘅。 係啦，正比。 嗱 ，F 係代表咩咧 ？F 係代表 force 啦，係 啦， 即係個力啦。係。咁但係呢個就係同呢個即係所謂個距離嘅二次方。係 啦。 啊，一即係嘅一 over 佢。 係啦，即係你會睇到話，個 D 越大，咁成個項就越細嘅咯喎。 哦。 越遠就越細嘅咯。 係啦，越遠越細。但係簡單用我哋不精確嘅語言去講，就話當嗰個距離越遠嘅話咧。呢、這個力就要越細，就係咁簡單啫。嗱，呢就好簡單，好簡單嘅，即係我諗小學生都應該明㗎啦。 其實我就覺得咁嘅，即係大家我以後仲會好多機會去睇方程嘅。但係我覺得大家咧，我想喺呢度即係消除一下大家對方程嘅恐懼先啦。即係其實所有嘅方程咧，只不過係原本都係一句説話。不過咧，就用一啲符號簡化咗我哋呢句説話去表達。即係基本上用一個説話講一次，就係一個力咧。呢、这、一個咁樣嘅萬有引力咧，一定係正比於一個一除以距離平方嘅一個咁樣嘅關係。咁好啦，咁然後我咪可以求其代一啲數字去試咯。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呢一個距離大嘅，成個數就細，個力就細啲。距離細嘅，個力就會大啲。純粹就係一個咁樣嘅。即係符號上嘅關係。係 啦，咁希望咧，即係呢條咁簡單嘅程式咧，即係消除咗大家對數學嘅恐懼啊！ 其實當初就係話，當初啲人係好希望都係由一個哲理出發，用一個語言嚟去講一句 argument 出嚟。但係最後大家重複發覺寫呢一句咁嘅説話時候太煩啦，不如將佢變成符號啦，咁先至有方程式嘅呢一樣嘢。 咁呢個咧就即係引起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就係頭先你見到嗰個 force 啊，如果簡稱 F， 同埋嗰個距離 d， 嗰個單位係點樣咧？嗱，distance 就易啦，因為我哋中國都有啊，譬如尺啊、寸啊，咁佢哋有里啊咁樣。咁但係力咧，就好難搞啦。咁呢個亦都牽涉一個即係技術含量好高嘅一個問題。咁呢個問題當然我哋唔能夠喺今節解答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講呢、這個即係。單位嘅量度嘅問題。